嘿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啊，最近这个毕业季嘛，毕业季之后就是旅游季了，很想分享一个在路上的美好遇见。 就是来聊一聊，就是我们在一些不经意的瞬间，就是你意想不到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意外的美丽邂逅。 嗯，对，这期节目的名字呢，就叫做分享你经历过的一次美丽邂逅。 对，可能这个邂逅已经发生了，也可能是好多年前的，或者是正在路上，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。希望能够分享你的经历，让我们来听听看，是吧？让我们也心动一下。 对。 脱下少了一双脚，当所有人觉得我越飞越高，我却只要原来我只想要把你找到。 第一首歌呢，来自汪苏泷的某人。 原来我只希望时间回到现在，我承认我把骄傲，原来我的愿望就那笑，醒来时候有你一撒娇，原来我真的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从前一样就好。 不瘦成浩然比例，没脸见他。他说呢，放假回家的路上，隔着一道铁轨，我对对面火车的检票员一见钟情。从来不敢相信这种事儿会发生在我身上，一个单身了21年的人身上。我找了他好久，可还是没有找到。2017年4月26号4:36，兖州站，我的初恋醋。 其实我觉得也好找呀，你找一下铁路系统的人，问一下当天，然后 有没有这个人啊？ 对呀，在那个车上执行任务工作的是谁？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人啊，就是我经常以前吧，现在很少看见这种帖子了。以前上大学的时候，就老是看到很多人说，哎呀，今天坐那个公交车，车上有一个女孩子扎高马尾，穿白 T 恤， 啊， 好想认识什么的。 微博里经常会有这样的事， 对，经常是找人。 我记得刚开始玩微博的时候，还真的有一个人找到了，就找到了那个当时遇到的人，但是虽然，发现了对方是有对象的。还挺可惜， 一般这种故事都是悲剧收场。 对对对， 不过我觉得这个邂逅是美丽的就好了，是吧？ 嗯，对。 原来我只想要把你找到，每天都在祈祷， 最酷。他说呢，玩狼人杀遇到的，声音特别好听。我做预言家被泼脏水，他就一直护着我。他做狼人也没有杀过我，然后呢还一直给我刷礼物，特别的暖心。他说二号，就说是我，他说我是他的人，谁刀他我带走谁。少女心炸了 啊，霸道总裁还是保护我那种感觉。 在一个游戏里能够有人保护着你，真的是感觉现实中遇上了霸道总裁一样。 嗯， 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，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。不用来回张望了，直到今世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。这么久了，我还是可以看到。 今天第二首歌是来自于方雅贤的《遇到》。 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，你每一次的温柔，我都想炫耀。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，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。这么久了我就决定了你的手我握了不会放掉。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，我答应自己不再庸人自扰。因为我要的我自己知道，只要你的肩膀依然让我靠。 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。孙小姐她说呢，高中时代在操场做广播操的路上，我邂逅了隔壁班的他，现在他是我老公，是我儿子的爸爸 啊，已经结婚然后有孩子了呢。 对，一眼万年的感觉啊、嗯、就是就那一眼之后居然就走到一起了。 是你是你就是你。微笑行胜的伪装他说呢，刚起床出去上厕所的时候呢，在大门口遇见了，原谅我头发乱成一团，顶个大油脸，他却那么阳光和帅气 啊，这个 嗯，但是就很多人说嘛，就是说你遇到你心仪的人的时候，经常往往是你最邋遢的时候的样子。 如果那个时候他都喜欢你的话，那应该是真爱吧。 嗯， 我答应自己不再庸人自扰，因为我要的我自己知道，只要你的肩膀依然让我靠。 周董的小蜜西他说呢，高二那年上体育课，在操场上碰到一个在跑步的男生，他扭头笑了一下，阳光照在他脸上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真的好帅。一路尾随到了篮球场，会打篮球的男生超级帅，下课后四处打听他的消息，得知他是文科班的，然后要来了联系方式，可能那个时候短发不美没有撩到，他现在依然超帅，而且已经有了女朋友。 嗯， 也是一个失败的邂逅啊。 对，虽然结果没有在一起，我觉得有这段记忆就挺好的，你看还能在我们节目中分享出来这段故事、嗯、 我伪装着不露痕迹的想在你身边，静静地陪着看着天边，骑着单车往前行进着，某个路口爱在等着你往前走，不回头看了。 下一首歌来自罗志祥的爱转角，好经典的一首歌啊。 对，这首歌包括我们的第二首歌都是当年特别热的偶像剧的插曲、啊、 对对对、嗯、就一听到就那个少女心爆炸的感觉。 是 我爱你的心牵挂着，心不再拼命躲，不去害怕结果，假设有个以后你会这么说，一直想跟你说，幸福不再流走，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有美丽笑容。爱转角遇见了谁，是否有 汪汪碎冰冰2014他说呢，我跟他的邂逅是在一个下午的篮球场，因为觉得他打篮球样子特别帅，所以就喜欢上了他。后来他因为打篮球不小心脚骨折了住院，我以朋友的身份去医院看他，给他洗脚洗脸，在病房给他洗头发，做了很多一个女朋友应该做的。病友都羡慕地说，你女朋友真好。他说，不是，这是我朋友，呵呵，不知这是虐恋还是邂逅。 不承认是女朋友，这个男生也是不够开窍啊。 哎，我觉得也可能是那个男生觉得本来就不是女朋友的，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会你会觉得很别扭。 可是女孩子都做到这个份上了，男生还这样想真的是太榆木疙瘩了。 就后知后觉嘛。 嗯， 怕结果，假设有个以后你会这么说，一直想跟你说，幸福再溜走，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有美丽笑容。爱转角遇见了谁，是否有爱情的美，爱转 转角以后的街，能不能由我来陪？爱转角遇见了谁，是否不让你流泪？ 一辈子，他说呢，火车上与自己喜欢的男孩子是邻铺，我们都是下铺挨着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在不同的城市上的火车，相差8个小时。啊，还有我们小学初中都是同桌，我们大学在一个市。可惜的是，在我火车上偶遇他之前的2-3个月之前表白过被拒，好尴尬，好戏剧，好扎心啊！已经疯癫的我在说什么呀？ 哦，原来是遇到了自己刚刚表白过的男孩，居然是在一个车厢就挨着的两个铺，这真是挺尴尬的。可能他会觉得啊，这个女孩怎么这么粘人啊，居然都追到这儿来了。 没有，这女孩好心机，连我买什么座位她都知道， 好可怕。小鸭小云朵她说呢，准备睡了，闺蜜说失恋了，非要我立刻下去陪她吃宵夜，素颜穿着睡衣就去了。回程的时候叫的滴滴，一辆崭新的奥迪 A5， 很英俊的一个理工男，刚上车不好意思的搭话，纠结再三找了话题，刚开始聊了2句，闺蜜就吐车上了，瞬间无语，道歉道了一路。 下一首歌是来自于艾米妮的《玉》，这首歌也是 有一些年头了，是我上学的时候，当时还挺火的，应该也得有10多年了吧。 不要太早遇到对的人。他说呢，2017年1月30号，杭州站到苏州站，我的座位3车52号，他3车51号，就在我旁边。短短3个多小时的行程，我看着他3个多小时，我不知道如何开口跟他交谈，直到下车我都没有勇气跟他说一句话。我不知道以后的人生是否还会再遇见，如果再遇见，我一定会说，同学，我好像喜欢你。不对，我就是喜欢你。 嗯， 希望这个女孩能听得到啊，因为有具体的时间和座位号嘛。如果也是我们听众的话，也许你们之间就会有一个很美好的缘分吧。 说呢，和前男友5年没见了，坐飞机回中国，和他在同一个航班，一路上都没有发现他在我的后座。下飞机的时候呢，忽然就对视在了一起。我问他，你为什么不和我打招呼呀？他说，怕你有了另一个他，现在能这么看着你已经很好了，好像也只能这么默默地看着你。最相爱的初恋不能在一起。 程新辰他说呢，应该是闺蜜组团去烧烤， 邻桌小哥哥居然送了我们两条秋刀鱼，作为秋刀鱼杀手，我觉得他帅爆了。 嗯， 投其所好是吧？ 这小哥哥不知道看上哪个妹子的颜值了，不一定是你。 下一首歌来自林依晨的《甜蜜花园》。 我以为我是孤身漫步这花园，但其实你早就住在里面，到底该不该分享酸甜苦辣咸，心早已剪掉了防线，爱彼此笑容中淡雅的感觉，却总是离对方又近又远，酸和甜距离该怎么跨越，我不愿我不愿只靠想念， 与宁熙他说呢，去年寒假回家的时候呢，拖着一个大拖箱，还背着一个包，坐了将近四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，还要乘三个小时的公交才能到家，简直累吐了。然后呢，在公交车上，我的大拖箱本来我一只手是稍微拉着的，但是我太困了就松开了，砸到了前面的小哥哥脚上，他还特别温柔地帮我把拖箱放好，当时我特别的想给他一个大白兔。 哦，在路上被一个小哥哥温暖到， 来自于陌生人的温暖，还是一个小哥哥，感觉小鲜肉，颜值有点高的样子。 嗯嗯，如果颜值不高的话，估计这女孩不会想起这件事儿的。 是， 张艺兴的小媳妇儿，她说呢，她是我们这片的城管，很年轻，还很帅。当时她抱着一只小狗，笨笨的把它搁在了纸箱里。那天小雨，我刚好看见，就忍不住抱了起来。小狗刚开始还瑟瑟发抖，后来就安稳了。我们一起讨论了关于狗狗的事情。过了会儿，我想起家里还有一个毛绒玩具，我把它拿来给它，于是我就急匆匆地跑了。当我回来时，发现它已经不在了。 再走一步，一切便是真真切切，爱是每一滴我们心中的晴天，有幸能握着你的手共同裁剪，你的眼牵着手悠悠在全球世界的甜蜜花园。 倔强又蹦跶的阿 Q 同学他说呢，阳光洒满教室的某个午后，也许呢我的校服上还沾满了颜料，已经是剪了清爽的短发，因为打不开教室的门呢，我就直接从窗口跳了出去，说他的人群里只剩他，和现在的我差不多高的他呢，看着墙上的集体照，轻轻地说，你长发的样子挺好看的，轻轻地像一阵风掠过我的脸颊，那个时候的他呢，像阳光，只要存在便足够温暖。 哇，好暖的一个小故事啊， 一个画面很温暖。最近那个夏至未至在播嘛，然后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场景还挺像那个电视剧里的那个，就是学生时代那样子的。 啊 很清晰。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，是来自于蜜雪薇琪的《一千零一夜》。 界扬起像羽毛，当你牵着我的手，我的心偷偷的颤抖。当你伸出双手，能够温暖我背后。 束手无策，他说呢，大二时喜欢上了他，但是我们都各自知道不能在一起，两人心里默许了此时的关系。在大学毕业酒的那天，就连美女班主任都认为我们是最配的一对。那天他还当着我们两个人的面问我们为什么不在一起，也许各自心里存在再多的好感也仅限于朋友，有些友情固定就是友情，最美的邂逅也许就是互相不点破。 爱吃肉的仙先生，他说呢，最好的邂逅是当年我们同坐一间教室里，却不知道多年后的今天能在一起，有接下来的故事一起走下去。就说邂逅只是一个点，但是呢我们还有一整段的人生要一起陪伴，挺好的。 对， 瞬间溜走，这样的念头我不想说。当你伸出双手，能够温暖我被冻僵的每根指头，忘了心多痛，眼泪才有多重，有了你就不再做梦。一千零一夜的星空，这个故事没有完的时候，春夏秋冬只要和你一起走，每一个尽头都是真的感动。 不久一定会，他说呢，命中注定的邂逅太少，大部分都是我们刻意而为的，为了能认识心意的他。他们哪是惊奇的际遇，明明是我们长途跋涉才找到的，更是我们不愿走出的泥沼。可固执这东西落在感情上就真的太不好了，让自己比黑夜更加身不由己。 分享我们节目的最后一条留言，它叫做丹丹不是蛋蛋，他说呢，大二清明节放假去找同学玩，然后呢在他宿舍听到了他放的酷音乐调频，然后就邂逅了两位主播，这就是我美丽的邂逅。 哦，居然最后还有关于我们的故事。 春夏秋冬只要和你一起走，每一个镜头都是真的感动。一千零一夜的星空，一千零一夜的时候，秋冬只要和你一起走，每一个尽头都是真的感动。 就很多的朋友啊就会说会不经意间或者偶尔在朋友那里听到，哎，你也在听这个节目。就以前不知道，或者是留言的时候发现了朋友的留言。 我觉得这样的相遇挺美好的，希望我们能一直这么陪伴下去吧，认识了之后就一直一起走。那好了，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跟大家分享的，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里搜索酷音乐调频，或者找到莫大人和萱草。 希望呢能够在以后的节目中呢能够邂逅更多的亲爱的听众吧，能够认识到我们，也然后呢也让我们认识到可爱的你。好的，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啦， 下期接着聊。 拜拜。 当你牵着我的手，我的心偷偷的颤抖。当你伸出双手，能够温暖我被冻僵的每根指头，忘了心多痛，眼泪才有多重，有了你就不再做梦。一千零一夜的星空，这个故事没有完的时候，春夏秋冬只要和你一起走，每一个尽头都是真的感动。想